有个月亮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哪个更远，哪个更亮。天晴了，天晴别忘带。